好多時我哋都會夜晚瞓覺，瞓瞓下突然間襲醒，襲醒咗之後覺得個心好唔安樂，好驚，好彷徨，有啲事好似發生咗咁，硬係有啲嘢好似揞住揞住，非常之唔安樂。慢慢慢慢就會發覺啊，自己可能就發咗一個噩夢。當你再喺度諗緊呢個噩夢究竟係乜嘢夢嘅時候，你好可能好多時都唔記得咗，淨係就係覺得自己係非常之不安。我哋今日要講嘅題目，我叫佢做不記得嘅夢兆，係喺度但以理書第二章，係講尼布甲尼撒呢一個巴比倫王佢嘅所發嘅一個噩夢。但以理書嘅第二章可以話得係全部聖經入面對於世界上嘅預言，其中係一章係最重要嘅書。而尼布甲尼撒呢一個王，可以話得喺聖經入面篇幅最大，講得佢係最多嘅一位王，亦都係對猶大國嘅影響力同埋猶大國政治同埋佢嘅領袖嘅影響係最大嘅一個君王。喺度但以理書第四章十七節話：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給誰就賜予誰，或立極卑微嘅人執掌國權。神要立邊個做王就立邊個做王，神要邊一個國家興起那個國家就興起，要哪個國家衰微哪個國家就會衰微，他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同意，甚至是好像尼布甲尼撒一個這麼殘暴的皇帝，神亦都是可以將他擺在他的皇位上來掌權。在但以理書一章十節和五章十九節都告訴我們，尼布甲尼撒其實是一個很殘暴的人，是令到人哋戰驚同埋惧怕，人人都驚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佢唔會驚任何人，佢亦都唔會怕任何事，佢唯一驚嘅係咩呀？係一個佢唔能夠解釋嘅夢，呢個係令到佢係非常之彷徨，非常之驚。喺度但以理書二章一節話：尼布甲尼撒在位嘅第二年，他作了夢，心裏煩亂，不能睡覺。喺度但以理書四章五節又話：我作了一夢，使我惧怕，我在床上思念，並腦中嘅異象使我驚惶。我哋見到尼布甲尼撒嘅夢令到佢係驚惶，令到佢係瞓唔著覺。好難令到我哋能夠明白，當時列國中最強的巴比倫，他們的皇帝被認為是當時全世界的領袖，居然發了一個夢令到他睡不著覺。但以理書二章二十九節又說：尼布甲尼撒對將來未發生的事是充滿了焦慮和擔心。我們中國人說什麼？中國人說日有所思就怎樣？夜有所夢，日頭諗嘅嘢，夜晚就會出現㗎喇。有好多時令到我哋係瞓唔著。莎士比亞曾經亦都講過，佢話我哋個良知係令到我哋每一個人成為懦夫。我哋嘅每個人都有良知，我哋有好多時做咗啲我哋唔應該做嘅嘢，我哋嘅良知會令到我哋驚怕，成為一個懦夫。喺度約伯記七章十四節，約伯話：你就用夢驚嚇我，用異象恐嚇我。約伯都能夠睇到，好多時我哋嘅夢，我哋見到嘅異象會令到我哋驚嚇，即如好似莎士比亞講，我哋嘅良知令到我哋成為一個懦夫。神係俾尼布甲尼撒係有一個夢，令到佢唔能夠解釋嘅夢。神亦都係借住呢個夢嚟到祝福但以理，俾佢一個機會係能夠解釋呢個夢，以致尼布甲尼撒係會重用係但以理。神亦都係用同一個夢 嚟到係俾世界上所有人見到將來發生嘅事會係點樣樣，係一個預言。我哋講呢一個但以理書入邊所講嘅係外邦人嘅日期，係有關外邦人嘅國家嘅興落、興起同埋衰落，全部係喺但以理第二章係講俾我哋聽。呢一個預言從但以理同埋尼布甲尼撒嘅時候開始，一路係去到耶穌基督嘅來臨，第一次嘅來臨，甚至係第二次嘅來臨。但以理書係可以分開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係我哋今日要講嘅係第一至到係三十節，二章一至到三十節。第二個部分是下一個星期要，不是下一個星期，下一次跟大家講的是31至到49節。一至到30節是講到有關尼布甲尼撒是發了這個夢，而為什麼但以理是會幫他解夢，是我們今天要講。31去到49是講有關這個夢，這個夢是什麼的夢，以及他的解釋是什麼，這個是要下次講。其實今天的經文一至到三十節亦都可以分開是三個部分，就好像三幕戲那樣，好像是在看一台戲。第一幕是一至到十三節，我們看到尼布甲尼撒是主角。第二幕戲是在到十四至到二十三節，我們看到但以理是主角。而第三幕戲就是十四至到二十，十四至到二十四至到三十節，二十四至到三十節，我哋見到係尼布甲尼撒同埋但以理嘅對台戲。嗱，我哋先睇一睇第二章第二章嘅第一節嚇。我哋知道第二章應該係跟住第一章，係嘛？第一章發生咗，然後第二章就開始。但我哋亦都知道喺个但以理书一章十八节系讲到但以理同佢三个同伴已经系完成咗佢哋嘅训练，佢哋有三年嘅训练，要学系加勒底人嘅文学言语。佢喺嗰三年已经系完成咗一章十八节讲佢哋已经毕咗业噶啦。咁点解咁奇怪？去到但以理书二章一节，又会讲到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作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点解会讲第二年嘅？应该系第三年噶啦，系嘛？因为三年系嗰个训练啊嘛。嗱，如果你哋大家记得嘅话，我喺度讲但以理书嘅介绍嘅时候，我话巴比伦人或者系加勒底人，佢哋计算王嘅年份系唔计第一年。如果他們不計第一年的時候，就是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其實是等於第三年，因為他不計第一年嘛，是吧？所以聖經我們看到是絕對是一致。很多時候聖經經常又被人罵，就是說充滿是矛盾，其實聖經是沒有矛盾，有矛盾的因為是那些人是不熟悉聖經，不熟悉當時的背景或者文化，以致是見到覺得是錯漏百出，其實這些只不過是表面的矛盾。當我們真真正正認識聖經的時候，我們發覺聖經是絕對是沒有矛盾，是可信的。尼布甲尼撒是在位第三年，他是寢食不安，這個王是能夠征服所有的國家，但他不能夠征服自己的夢，他被自己的夢是使得他很害怕很害怕。很多時候我們都是一樣，我們又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們很多時候是恐怕失去一些東西，可能是人，可能是一些物件，以致我們是寢食不安。但以理書是一部充滿了夢兆，充滿了異象的一部書。我們剛剛才講完民數記沒多久，記不記得民數記十二章六節神怎麼說？耶和華說，你們且聽我的話，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神是透过梦是跟他的先知来到讲说话，透过异象跟他的先知来到讲说话。但我们在这里旧约，在这里但以理书之前，我们都见过很多时候神是会透过梦是跟人讲说话。 嗱，我哋见过有约瑟，我哋见过有雅各，我哋见过所罗门王，神都系透过梦系同佢哋讲说话。嗱，你话但系呢啲都系神嘅子民，系神嘅先知，但系但以你唔同嘅地方系咩啊？但以你唔同嘅地方，嗱，呢一个尼布甲尼撒系一个外邦嘅君王。咁但系喺圣经入边，神都有同外邦人讲说话噶喎。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有阿非米勒呢一个人？阿非米勒系阿伯拉罕嘅时候嘅人。记唔记得阿非米勒以为阿伯拉罕同埋撒拉系两兄妹？佢好中意撒拉，佢想娶撒拉翻嚟。但系神就俾梦俾佢，佢话撒拉唔系阿伯拉罕嘅妹，撒拉系阿伯拉罕嘅妻子，所以佢惊到送翻撒拉系俾阿伯拉罕。你又记唔记得喺基甸嘅时候，基甸同米甸人打仗，神系报梦俾米甸人，话佢哋听佢哋将会打输仗。神系有同外邦人系嚟到联络，系透过梦系将系启示俾佢哋。但系今日系有啲唔同，今日系俾一个好残暴嘅外邦人嘅君王。点解神系会将佢嘅启示俾一个邪恶嘅外邦人嘅君王？但其实你谂下，当时嘅犹太人记唔记得佢哋已经系亡咗国？点解佢哋会亡国啊？因为佢哋系背叛神，佢哋系离开神。其实你可以话佢哋嘅罪系仲大过巴比伦人嘅罪嘅。有冇谂过？巴比伦人系唔认识神嘅话语，佢哋唔信靠神，佢哋唔接受神。是有他们的原因，他们不认识神的话语，但是犹太人是认识神的话语。当你是认识神的话语，你不去遵守神的话语，你不去接受，你不信这位神的时候，你的罪是大过那些外邦人。所以神是将犹太人是摆开一边，这个时间叫做外邦人的日期。而神就正正是透过这个外邦人的残暴的君王尼布甲尼撒，是将外邦人的日期的预言是讲给全世界听。列国的兴起，列国的衰落，一个起一个落，全部是显现出来给我们看得到。尼布甲尼撒得了这个梦，他是心里烦乱，睡不着觉，于是他怎样叫晒佢全部啲哲士，佢啲谋士嗰啲哲士叫晒嚟。佢啲谋士同埋哲士有啲咩人啊？佢啲谋士同埋哲士系有四种人。第一种人系术士，术士系 magicians， 系魔术师。嗱，其实魔术师呢个字喺原文唔系魔术师，原文系学者。是很有智慧的学者来的，很有学识的学者来的。另外是用法术的 astrologist， 用法术的其实是什么？是天文星象学者，亦都是可以说得的是占卜的人，是一切是有关异端邪教冚唪唥都是这些人。另外第三种是什么人？是行邪术的 sorcerers， 行邪术的。嗱，呢班人系交鬼嘅，呢班人系喺灵界入边同鬼接触嘅人。嗱，如果我哋记得扫罗喺旧约嘅扫罗，记唔记得佢交鬼？系嘛？就系呢一啲咁行邪术嘅人。仲有第四种人就系加勒底人。嗱，上次都同大家讲过，加勒底人系非常之聪明。喺耶稣基督出世嘅时候，系有东方嘅博士嚟到朝见。東方的博士就是由巴比倫來，是加勒底人。為什麼會叫他們博士啊？因為當時認為最聰明的人就是加勒底人。所以我們看到真的什麼人都有，他的謀士、他的哲士，有術士，有用法術，有用邪術，也都有是聰明的加勒底人，牛鬼蛇神什麼都有在他的哲士裡面。他叫了這班人來問他們，究竟我的夢是為什麼？但同我哋現代人都好相似嘅喎，我哋現代人，當我哋係想知道係將來嘅事發生啲乜嘢，如果我哋係唔認識神嘅，會點樣做啊？會走去揾呢班人嘅喎， 有星相学者系咪睇睇星相星座？有算命嘅啊，占卜嘅系嘛？有风水，中国人最中意啊风水啦，系嘛？仲有异端邪教，有好多人走去参与啲异端邪教。嗱，呢啲就系唔识得、唔认识神嘅人，要知道将来嘅事，佢哋就去寻求呢啲嘢。认识神嘅人咧，我哋知道神已经将系未来嘅事写咗喺圣经入边。好似今日但以理书就系一个好好嘅人，好好嘅例子。第二章我哋见到神将将来世界要发生嘅事已经写咗出嚟，系预言嚟嘅。睇部圣经我哋就知道，我哋唔需要真系寻求呢一啲咁嘅算命啊、风水啊、星相。尼布甲尼撒同啲哲士讲，佢话我发咗一个梦，我好乱啊个心。呢个系咩梦？你哋讲我听。于是加勒底人就同佢讲，用阿兰嘅言语同王讲，佢话你讲俾仆人听你个梦系咩，我咪同你解梦咯。嗱，有冇见到经文讲用阿兰嘅言语嚟到回答王？嗱，我写过喺度但以理书嘅介绍嘅时候话俾你听，但以理书系用两个文字嚟到写。由第二章四节就系而家呢节嘅经文，去到第七章嘅尾系用加勒底文嚟到写，或者系阿兰文啊嚟到写。而喺度八至到十二章系用希伯来文写。啊，点解二章四节去到七章尾系用阿兰文写啊？因为系同外邦人讲说话啊嘛。当时嘅言语，外邦人就系用阿兰文或者系加勒底文。而喺度八章至到十二章系同犹太人讲说话，所以系用翻希伯来文嚟到写。但以理系一个精通希伯来文嘅人，但佢亦都花咗三年嘅时间嚟到接受训练，嚟到系学加勒底人嘅文字，所以佢两种言语都好精通。所以但以理书就系用两个言语嚟到写，系有原因。嗱，喺度但以理书二章四节，尼布甲尼撒身边嘅人同尼布甲尼撒话：我王万岁！话呢句我哋中国人好熟悉喎，系嘛？我哋中国人个皇帝都中意人哋咁样同佢讲嘅话：我王万岁，万万岁，系嘛？我哋睇粤语长片好多时都会发现戏入边会咁讲。嗱，呢度经文亦都系咁讲。佢话你将你个梦话俾我听，我咪话解释你个梦咯。但系好可惜，但以理书二章五节，尼布甲尼撒同佢讲咩啊？我唔记得咗我个梦啊！你哋话我知我发咗个咩嘢梦啊？跟住顺便同我解埋佢啦。哇，大件事喎！原来呢个王唔记得咗佢发咩梦喎？你呢班咁嘅谋士之士，你话俾个梦佢知道咩嘢梦就解释到啫，你梦都唔知，叫你走嚟解释。同樣的經文出現了兩次，他的哲士搏命說你將你的夢講我聽，我幫你解夢。尼布甲尼撒說我不會講你聽，我忘記了，你幫我解，你告訴我聽我發了什麼夢，然後幫我解埋個夢。其實你估我呢，我相信尼布甲尼撒記不記得這個夢的呢？我相信他絕對記得的，我相信他記得的。好有趣的，如果你留意经文的结构，你很多时候你会发觉有很多东西是你没有留意到。例如但以理书二章二十八和二十九节，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你会见到是两次出现同样的经文，奥秘的事要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给尼布甲尼撒。同样经文出现了两次，一次在二十八节的头，一次在二十九节的尾。咁就話你聽，真係唔簡單啦，你要留意啦 ，OK？ 咁究竟係乜嘢事要顯示俾尼布甲尼撒呢？喺度二十九、二十八節嘅尾同埋二十九節嘅頭有講件三件事。第一件事咩呀？係呢個王在床上想到後來的事。原來尼布甲尼撒，我哋話佢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佢諗緊乜嘢呀？他朝思暮想就在想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他见到埃及这个国家嘣一声就变得很强大，嘣一声就立刻是衰退了。他见到是亚述国 跟住变咗好强大，征服咗系北国以色列，跟住自己又被巴比伦灭咗。佢见到犹大国又系俾巴比伦灭咗，佢话我嘅巴比伦国将来会点？会唔会被人灭咗？我将来会点样样？所以佢日头喺床上边，佢就喺度咁谂。谂完咗之后点啊？神就回答佢啦。你谂将来会发生点？神咪俾个答案俾你咯。有两个途径，神系俾佢呢个启示俾系尼布甲尼撒。第一个系咩啊？系用梦兆。第二个咧系用异象。用意象同埋夢兆嚟到係回答尼布甲尼撒，但我哋講過夢兆係當神將佢嘅指示俾你，你瞓著覺嘅時候俾你，咁就係夢兆。我哋講過意象咧，意象係當你醒喺度嘅時候，神俾你睇得見有意象。嗱，唔單止係夢兆嘅，神係以意象俾尼布甲尼撒見得到喎。所以你話會唔會尼布甲尼撒真係唔記得咗咧？佢見過異象嘅，醒嘅，醒咗喺度嗰件事。嗱，另外喺度二章一節講到尼布甲尼撒發了夢，佢心裏煩亂。這個夢字係眾數嘅，佢唔單止係發咗一個夢，佢係同樣嘅夢發咗好多次嘅。如果你發咗咁多次同樣嘅夢，你會唔會唔記得咗咧？我相信唔會，係嘛？如果你睇埋但以理书二章九节，尼布甲尼撒话：如果你唔将呢个梦讲俾我听，我唯一嘅办法，我就只可以杀咗你哋呢班哲士。尼布甲尼撒话：你哋准备好晒，你哋方言乱语系等候时势嚟到改变。乜嘢叫做准备咗方言乱语，准备时势嚟到改变啊？意思就系话尼布甲尼撒话：嗱，我发咗个咁嘅梦，呢班人咪嘘声嚟就解呢个梦咯，系嘛？如果尼布甲尼撒話呢個唔係我個夢，呢、這個先至係我個夢。啊，呢班人又轉態嘅啦喎。哦，呢、這個夢啊，就係咁嘅解釋。呢、這個就係尼布甲尼撒講嘅。我講你聽乜嘢夢，你咪搏命轉態咯。嚇、啊，你方言亂語，你預備好曬嘅啦。隨機應變就話我聽，我唔話俾你聽，我發咩夢，你話我聽，我發咗咩夢。如果你能夠講得出嘅，你就能夠幫我解到夢。啊，尼布甲。尼布甲尼撒就是这样跟他们说，但其实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一来 很清楚，他是不要他们是说大话，但是他刚刚才登了基三年，是吧？这班这样的术士，这班这样的哲士是他爸爸以前身边的人，不是他的，他爸爸以前是皇帝，他是拿了他爸爸的皇位嘛。他不知道这班人是否真的有料的，这班人可不定是神棍来的，个个围住他、啊、所以他要试一下他们是否真的有料，这个就是最好的办法。你能不能够讲我听我发了什么梦？如果你能够的话，你就解释了这个梦。但我上次都讲过，尼布甲尼撒是很喜欢威逼利诱，是吗？这里他又利诱了，他说如果你解得出的话怎么样，你必不振奋，仲有賞賜，仲有並敗嘅尊榮，嗱呢啲都係利誘。咁但係威逼咧，佢話你講唔出啊，我將你凌遲處死。嗱，凌遲處死係中國人嘅殺人嘅方法，係好非常之係殘忍，係將你係當片皮鴨，係嘛？將你啲肉係一片一片咁切出嚟，嗰啲人仲活喺度，一片一片咁切，咁呢個叫凌遲處死。但呢度我相信佢係咩嚟㗎？斬開你一碌碌啊！呢個尼布甲尼撒話：我斬開你一碌碌，如果你講唔出，我仲要將你嘅屋企啊、你嘅房屋、你間屋，我將佢變咗廁所，堆滿曬糞便。嗱，其實呢個亦都唔係新㗎啦。我哋知道喺以色列人嘅時候，有士師有皇帝，當佢係清除咗啲偶像之後，佢將本來擺偶像嘅地方變咗係公廁。俾大家去廁所用，堆積糞便，呢個係對偶像嘅一個係審判，喺呢度亦都係一樣。你講唔出嘅話，我將你間屋變咗係公廁，變咗廁所。嗱，其實當時嘅哲士啊，當時呢啲人係有佢解夢嘅一個系統嘅。原來呢一班咁嘅巴比倫人好有趣， 佢係將所有人嘅夢係記錄落嚟。哦，你發呢個夢啊，等我記錄落嚟先。跟住佢留意你係會有乜嘢事發生喺你嘅身上。慢慢慢慢就變咗形成咗一個系統。大部分人發呢個夢就會變咗係咁樣樣。大部分人發嗰個夢又會變咗點樣樣。他們根本有整個圖書館有這些夢，有這些是命運的推測，他就是用夢來到說你聽你的命運會怎樣。我相信近代也有人是這樣做解夢，你發了夢他說你聽你的命運將會是怎樣。這個唯一的問題在哪裡？你知道的夢你就有得解了，但你根本不知道个梦嗰阵时咧，你就解都冇得解。嗱，呢样就系嗰啲哲士嘅问题。啊，我哋香港人讲话老鼠拉龟，冇掟埋手，你都唔知道点样入手。嗱，但以理书二章十节，加勒底人就同呢个王讲，佢话呢个世界上冇人能够系答到你嘅问题嘅。跟住佢再讲咩啊？呢个世界上亦都冇一个皇帝会好似你咁。問他身邊的人問啲咁樣樣嘅問題，嗱佢哋都唔怕死啦嚇，佢嗰陣時已經拋曬出去啦，還掂都死啦，我不如講俾你聽真話，真係世界上冇一個君王會好似你咁問啲咁嘅問題。嗱，但係佢所講第一句係好有趣，世上冇人能夠係明白，能夠係知道你所問嘅問題係咩答案，冇人能夠答得出。嗱，我覺得呢個係好有趣。點解係咁有趣啊？同埋新約有一節經文係好相似，新約喺度哥林多前書二章六節係講咩啊？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原來我哋屬神嘅人係有從神而嚟嘅智慧，呢、這個智慧係唔係世上嘅人能夠明白嘅？尼布甲尼撒的夢，尼布甲尼撒不是一個屬神的人，但是他的夢是神擺在他的腦裡面，這個是屬神的智慧來的，平時的人世人是不能夠解釋得到的。所以這班哲士說你所說的沒有人能夠知道，因為我們不知道，他的確不知道。就是為什麼新約也有說，他們屬世的嘛，屬世不能夠是知道屬神的事。呢兩節經文俾我見到一個係真理，呢、這個真理係咩呀？撒旦係唔能夠參透到屬神嘅人嘅智慧，參透唔到嘅。嗱，屬人嘅智慧咧，屬人嘅智慧撒旦參透得到啦。屬人嘅智慧嗰啲邪靈係能夠參透得到。你有冇聽過好多非基督徒同你講？我唔係噃，你叫我信神。但是我那個黃大仙 我走去睇相啊，真的很靚的噃，講曬我聽，我全身一身做過啲乜嘢事，真的很靚的。喺度舊約記唔記得我頭先講掃羅走去交鬼啊？靚唔靚啊？靚，話佢聽你聽日就會死㗎啦。佢已經唔係再係一個屬神嘅人。撒旦邪靈是可以參透得到他身上所發生的事情，因為世人都是一樣，世人都是罪人，我們做事都是差不多，都有這個罪性。如果我們是繼續在世人是有罪性的時候，邪靈啊、撒旦啊可以參透得到我們的生命，是能夠是 predict 得到我們會發生什麼事。就是好像這一班哲士，他們是解夢，你講佢聽你發咗乜嘢夢，佢能夠知道你日頭諗緊乜嘢。佢知道你日頭諗緊乜嘢嗰陣時，佢就能夠推測得到你可能會發生乜嘢事。嗱，呢一啲就係邪靈撒旦佢哋嘅手段。嗱，我哋屬神嘅人做嘅事同埋屬世嘅人係好唔同，所以要撒旦要邪靈參透我哋屬靈嘅人唔係咁容易。因為我哋做事唔同嘅，如果你話你信咗之後，你仍然都好似世人咁行事，咁你要小心啦。撒旦邪靈仍然可以參透你。 但如果你是真正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你做事是不同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参透得到。到了基督徒之后，就千万不要再去看相，不要走去看星座，不要再去沉迷这些风水这些东西。为什么？不会靓的了，不会靓的了。因为你现在属神的人，邪灵啊、撒旦啊参透不到的了，不会再靓的了。唯一的问题是什么？你会打开了道门，是被邪灵来到搅扰你，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做了基督徒，千万不要再去沉迷风水啊、星座啊这些东西。但以你之所以是能够明白异象，能够是解梦，是因为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是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他是有不妥协的生命。在这里但以理书一章十七节，记不记得上星期讲说神赐给他有聪明知识，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所以为什么他能够是解释尼布甲尼撒的梦。上半地那班哲士就拗晒头了，没办法了，老鼠拉龟没地埋手，束手是无策。於是尼布甲尼撒就怎样，当然很生气，要杀晒所有的哲士，全部的哲士杀晒，是包括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因为他们都认为是其中哲士之一。那这样我们就讲完了第一幕了，第一幕是尼布甲尼撒，第二幕是但以理是主角，十四至到是二十三节，王就派了一个是他的护卫长，这个护卫长叫做是阿略，他派了阿略是要去執行命令，是替他杀晒这些哲士。于是阿略是去到但以理那里，是要杀死但以理和他那些是同伴。哇，当时的人可想而知乱晒龙，你想想整个宫殿里面多少哲士、啊、全部要将他们杀晒。我想那些人害怕到，真的害怕得很紧要，好像是怎样镬上的蚂蚁一样、啊，你见过镬上的蚂蚁，热起上嚟啲蚂蚁咸咁样周围走。啊，西人讲咩啊 ？Chicken with our head， 系好似俾佢斩咗头嘅鸡一样，系仲喺度四周围喺度中中下咁样样，越乱晒龙，个个都乱晒龙。但以理咧，但以理好镇定，佢有从神而嚟嘅安稳，佢有从神而嚟嘅平静，佢非常之镇定。记唔记得上个礼拜讲咩啊？讲佢系柔和，有柔和嘅性格，记唔记得？佢系勇敢，但系佢系柔和，所以佢点啊？经文话佢系用软言系嚟到系回答呢一个系护卫长，佢用软言嚟到回答。喺呢一个护卫长系俾佢系见到但以理，佢自己都安定咗。于是点样？于是系将详情细节系讲晒俾但以理听。我不知道阿略是一个怎样的人，圣经没有叙述到描述到他是怎样的人，但他是替王来到执行命令，他是刽子手来的，他是杀人的。粤语长片的刽子手我就见得多了，是个个都凶神恶煞，是吧？个个都是很得人惊，杀人不眨眼那类。但是但以理是很软言很柔和地跟他讲说话，出之阿略全盘托出，将所有发生的事情讲晒俾但以理听。记唔记得上个礼拜我同大家讲传道书十章四节，话掌权者嘅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嘅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记唔记得呢节经文啊？柔和系能够避免大过，今次柔和唔单止系避免大过，连死刑都避过咗。所以我们看到柔和的重要性，但以理不单止是柔和，他还是非常之是勇敢。在二章十六节他说什么？他说但以理遂去求王宽限，就可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他去求王宽限他一些时间，哇，被我们看到真的觉得这个但以理一是呢他就真的很勇敢，一系咧佢就真系活得唔耐烦，系嘛？发生咩事啊？啱啱我相信嗰个阿略先至同佢讲完， 嗰班咁嘅哲士犯咗乜嘢罪？王要杀晒佢哋啊！佢哋拖延时间，拖延时间啦！嗰个尼布甲尼撒话佢哋系嘛？而家但以你去见王，要求佢咩啊？俾多啲时间。你谂下佢系咪活得唔耐烦啊？系嘛？平时好地地嘅尼布甲尼撒都随时抌人入火坑噶。你唔好讲话尼布甲尼撒冇瞓到三日三夜，为咗个梦。瞓唔醒覺嗰個尼布甲尼撒，更加係啷禮，更加係發爛渣嗰個嚟㗎啦！你仲去求佢俾你多啲時間，你真係活得唔耐煩，係嘛？但係好奇怪喎、我哋見到咩嘢啊？我哋見到尼布甲尼撒嗰啲哲士問佢，佢就鬧佢哋喎：你想拖延時間，你想呃我，我將你變，將你係凌遲處死，但以你去見佢咧，哦，你要時間啊？好啊，我俾你時間。喂，點解呢個王仔但以理會咁樣啊？嗱，如果你記得喺度但以理書一章二十節，上個禮拜同大家講啊，當佢哋喺度受緊訓練嗰陣時，佢哋食咩啊？食素菜飲清水啊，走去同王傾偈嗰陣時，呢個皇帝發現佢哋咩啊？發現佢哋係比通國嘅術士同埋用法術嘅勝過十倍，記唔記得啊？既然佢哋係咁叻，係勝過所有嘅術士。折時十倍，俾佢哋試下啦，俾佢哋試下啦。咁所以係寬限咗佢，係俾佢時間。於是但以理係翻到去自己嘅屋企，翻到屋企同埋啲同伴做咩啊？求神，求呢個天上嘅神係賜憐憫。嗱，我哋其實見到但以理係可以係恃住自己係有屬靈嘅質素。恃住自己是柔和谦卑，恃住自己是勇敢，他可以恃住自己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是能够解梦，是能够是明白这些是异象，他可以恃住这一切，靠自己的能力不求神，他可以的、但是他明白到一个神的仆人，神是透过这个仆人来到做他的事情，一切使到事情成功嘅系神自己，所以佢系点样啊？佢系一个倚靠神嘅人，佢有倚靠神嘅心，所以佢系翻到去之后系祷告，佢见到祷告嘅重要性。当佢有困难嘅时候，佢唔系去求人嚟到帮佢，佢系求神嚟到帮佢。嗱，呢一样嘢好值得我哋嚟到学习。好多时我哋遇见困难嗰阵时候，就先谂下，哎呀，我点样去做？跟住可能就去求人，系嘛？你帮下我啊！但以理唔係啊，但以理係先求神。嗱，我哋見到佢亦都有求人幫助，求人係咩啊？叫人同佢一齊去禱告，叫人同佢一齊去禱告。嗱，但以理嘅信心同埋嗰班哲士嗰啲系統啊，好大嘅對比嘅喎。但以理係點樣啊？但以理唔係靠自己嘅智慧，係靠神。嗰班哲士咧，靠自己嘅能力嘅喎。你想想他那些解梦的系统、你发这个梦就是这样的运程，这全部是靠人力 是出来，这个系统是将人的梦记录下来、将人的运程记录下来，然后变成了这个系统，是人为的工作，但以你是靠神。巴比伦的哲士是怎样认识天上面的星宿、他们看星象很厉害的，认识天上的星宿，但是但以你呢，他是認識那位是製造星、創造星宿的那一位真神。但以理是認識神自己，而那班哲士只是認識尼布甲尼撒這個王，是非常之不同。但以理二章十九節說，神是夜間將奧秘的事、將異象是指明顯示給但以理看，他祷告了之后，神就将这一切是显明给但以理看。有人见到是夜间显明给他看，所以有很多人说神是使到但以理是发同一个梦，还有尼布甲尼撒发同一个梦，以致他知道这个梦的内容是什么东西。最后我们见到一个属灵、一个属神的人，他是有赞美神的心，他是有赞美神的心。但我见到但以理是写了一首是赞美诗，七句而已，非常之精简， 你见到他的赞美诗讲什么？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重的，神的名是应当称重，神是很看重他自己的名，他时时指着自己的名来到起誓，神是很看重自己的名，这个神亦都是紧固直到永远的。但是你见到他是自有永有的神，是一位存在的神，他亦都看到这位神是有智慧能力，都是属于这位神，他是能够改变日期，能够废王，能够立王，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神是全能的神，我们刚才说他是存在的神，全能的神，样样都掌握在他的手里面。他不单止是有智慧能力，他亦都是将他的智慧是给智慧的人，将他的知识是给聪明的人。我们见到这位神，他还是可以是显明深奥隐蔽的事，将所有暗中的事都是显明出来，他是知道一切的事，他是全知的神。有没有见到但以理这么短的诗讲出了神是全在、全能、全知。跟着他说什么？他说光明与他同居。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是照亮黑暗。我们这位神就是光。真是短短的七句的诗是讲明了全部神的属性，全能、全在、全知。他是赞美神。而且他神指示了他那个梦之后，他没有立刻走去找尼布甲尼撒。遇着你和我一支箭咁就去咗啦，係咪走迟啲都驚，点咪自己唔记得咗个梦啦，哎呀而家年纪唔比旧时，用乜而唔记得咗个梦啦，快啲走去搵尼布甲尼撒去邀功讲佢听。但以你点呀？但以你先作首诗嚟到感谢神，真係非常非常之难得。但以你唔单止係爱神，佢仲係爱人嘅。他甚至是爱他的敌人，他走去跟巴比伦的这个护卫长亚律讲，他跟亚律说，他说你不要去灭绝这些巴比伦的哲士，我求你不要灭绝他们，我会帮王来到解梦。我们见到又变了，你和我就很怕事的了，是吧？哇，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王这么浪礼啊，咁唔能够系猜测佢嘅心情，啊用乜嘢系惹祸上身噶？用乜嘢佢连我都杀埋噶？系你同我可能会好怕事，唔够胆去咁做噶。但系但以你唔系啊，但以你系有怜悯嘅心，佢系怜悯呢班哲士去替佢哋求情。佢唔单止系有怜悯嘅心，佢仲有谦卑嘅心。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靠他自己得到，一切都是从神而来。亚略呢，那个护卫长呢，刚刚相反。亚略很有趣的，你看他，他说他急忙将但以利带到王的面前，对王说，我在秘掳的犹太人中遇见一人能将梦讲解给王听。有没有见到亚略？本来是但以利去找他的，现在他说什么？他找到但以利，他要去到王的面前邀功。有没有见到一个属神的人和一个不属神的人？他们真的处事是非常非常之不同。但以利他看到不是靠自己。但以利说什么？他说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的活人，不是我的智慧来的，是神将一切奥秘的事显明给我知道。但以利是有谦卑的心，他明白到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八节，以赛亚先知讲什么？他说耶和华透过以赛亚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有没有见到神的名是多重要？刚才说但以你是看到神的名的重要性。神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神是妒忌的神，他不会将他的荣耀是跟假神或者是偶像来分享。那你说但以你不是偶像，不是假神、哦。但是如果当但以你真的将这些荣耀揽上身的时候， 他就变了自己的偶像，他就变了是偶像。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将神的荣耀揽上自己的身的时候，我们就变了偶像，我们要很小心。所以但以理看得到，但以理是一个谦卑，是一个怜悯的人。如果但以理真的将荣耀是揽上身，我相信他不会成为神喜悦的一个仆人。在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一看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是属灵的仆人。上星期我跟大家说，尼布甲尼撒是训练但以理，但是我们看到神也都在训练但以理，是吧？成为一个是忠心的仆人。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的特征其中有两样，今次也有讲过，就是勇气和柔和，是吧？有勇气也都有柔和。我们也都看见勇气和柔和其实是很相对的，勇气是要你刚强的，柔和你可能是要你软弱一点，弱一点，是吧？有刚强，有强有弱。我们看到一个被神所用的人是刚柔并存，要刚的时候刚，要柔的时候柔。我们是有自制，是一个有自制的人，是能够要刚得刚，要柔得柔。你说勇气和柔和你都能够明白是处事的态度，那为什么要怜悯和要谦卑呢？为什么要怜悯和谦卑呢？其实怜悯和谦卑是跟神的关系和跟人的关系。你可以勇敢，你可以是柔和，是你自己做事的态度，但是怜悯和谦卑是与神和与人的关系。怜悯是什么？怜悯是看到体恤到人家的软弱，这个是怜悯。谦卑呢？谦卑是你看出到自己的软弱，怜悯是看到人家的软弱，谦卑是看到自己的软弱。那还有什么人啊？除了自己和人之外还有什么人啊？没有了，也就是说什么？全部人都是软弱的，不理你是自己或者是人家都是软弱。我们要依靠谁啊？我们要依靠神。这个就是一个怜悯和谦卑的人看得到全世界的人都是软弱的，不要求人，要求这位神。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是依靠神，是赞美神的人，这样是非常非常重要。无论我们是怎样能干，无论我们是怎样叻，如果我们不是一个依靠神的人，神是不可以是用我们。我们一定要是成为一个依靠神的人，神才可以是用我们。神正在在等候着有没有好像一个但以理这样的人，勇敢柔和，但是亦都是怜悯和谦卑，是依靠神的人。神是会是祝福这样的一个人。但我们今天亦都见到，但见到尼布甲尼撒是不记得了他的梦，是吧？不记得了神给他的启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会有意无意不记得了神的话语的。有时可能真的不记得了，但是有时不是不记得的，是有意不记得的。几时我们会有意不记得啊？当我们妥协的时候啦，是吧？我们上次讲过，当我们妥协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明明是记得的都变了不记得。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学但以理做一个不妥协的仆人，在神的话语上绝对不妥协，但是要有勇气，要柔和，要做一个怜悯谦卑的人，看见人和自己的软弱，以致我们是能够是依靠我们的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是但以理书是第二章，愿我们都是见到你是从你仆人的身上是彰显出来要教我们的一切。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像但以理这样，是勇敢是柔和。我们亦都是应该有一个怜悯和谦卑的心， 睇到唔單止自己嘅軟弱，睇見人嘅軟弱，以致我哋係能夠係將我哋嘅信心係擺喺你嘅身上，嚟到倚靠你。與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好似但以理咁樣，係成為一個不妥協嘅仆人，係為你所喜悅。我哋咁樣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義求，阿門。